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Thank you. 听着我们熟悉的音调，会想到其实某些作曲家和演奏家，他们常常会成为同义词，比如贝多芬之于史南贝尔，德彪西之于季雪金，以及肖邦之于阿托尔·鲁宾斯坦。鲁宾斯坦灿烂而活跃的演奏生涯当中，虽然演奏曲目非常宽广，但是他却一再回首于肖邦，而且呢，也是专注于肖邦的钢琴曲。他也是矢志将祖国波兰精神传注于后世的作曲家。那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再次通过肖邦的作品走进鲁宾斯坦。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鲁宾斯坦他演奏的肖邦夜曲。那继续来聆听吧，很多我们熟悉的段落，当然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会把你可能不熟悉的肖邦夜曲其他的段落送到你的耳边。 对于肖邦的音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相信你也听过，就是说肖邦的音乐可能更像沙龙音乐。鲁宾斯坦就是将一股清新和活力注入他的诠释当中，当然是以高尚的情感取代伤感，还有以力量和高贵取代病态和被人称为神经质的部分，并且以清晰还有明确的音乐线条方向来取代含糊的浪漫的迂回和自我的沉溺。刚开始的时候，鲁宾斯坦的这种肖邦的风格也是遭到了一阵质疑，清新之风还有高贵风骨被誉为是冷酷无情，但是呢数年后真的是转棒为玉，大众呢也是一致推崇像鲁宾斯坦他可以称为是最伟大的肖邦钢琴家，因为他能在肖邦高卢式的精神里面还有斯拉夫式的热情当中求得完美无瑕的这样的平衡，他的这种点铁成金的能力得来不易，还有就是他虔诚的这样的使命感也是逐渐取代早期的肤浅放荡。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告诉一群仰慕他的人，他说我演奏的调音多到可以拼成一首交响曲了。由此观之呢，他早期成功的还有演绎真的是让我们后来觉得是一种现今得到的亲切力吧。好了，那继续来聆听，这里是来自于鲁宾斯坦他来演奏的肖邦乐曲。 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罗宾斯坦他来演奏的肖邦的夜曲。罗宾斯坦是在1906年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美国首演，1912年造访了伦敦，之后呢很多年间，他一直到1976年6月10号这个时候他已经89岁了，在伦敦举行了告别演奏会。丰富的唱片的录音和影片的保存，也是使他独树一格的琴艺让我们所领略得到。那他在钢琴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可以列入19世纪末的巨人之一。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被他自己也称为我的肖邦的肖邦的夜曲。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罗宾斯坦他来演奏的音乐，当然也特别挑选的是被大家认为也是最最让人觉得是幸福的他来演奏的肖邦。他演奏肖邦是最被认同，这也归因于他有着和作曲家相同的国籍，还有广泛的录音。这里要说明一下，他是犹太人，然而他的音乐的特质当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对于常备曲目的全然的掌握，从改编的巴赫、莫扎特还有贝多芬，到所有浪漫时期作曲家以及许多重要的20世纪的作曲家， 鲁宾斯坦，他的偏好似乎是没有界限的。他为自己独奏会还有录音所选的独奏作品，也是显示了他鉴赏家的品味能力，宛如要展现他音乐品味的广度一样。他在1961年秋天为纽约的听众举办了一系列共10场独奏会，一首也没有重复，总共演奏了89首作品，包括最后的返场曲。那历史上许多其他做钢琴家也做了类似的这样的尝试，鲁宾斯坦是独一无二的。他为了拓增他的曲目，并且加强技巧的训练，他从1942年开始就淡出了舞台数年，1939年迁居美国，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开始在世界各地演出，但是这是除了德国之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好了，继续来聆听吧。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都是鲁宾斯坦他来演奏的肖邦。Thank you.

他们可是一支四声部合唱团体，曾多次参加国内重要合唱比赛和艺术节。2002年，小水井在当地唱诗班的基础上创建，在此之前全体成员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其演唱方法是祖辈一代一代口传至今，既有西方传统美声元素，也具有原生态的民族特色。电视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浴火成诗》发布了，由新生代唱作音乐人毛不易和主演迪丽热巴对唱，两人新鲜的组合，一甜美一柔情的嗓音和歌曲婉转优美的旋律，让不少网友大赞。近日滚石乐队刚刚公布了一次大型的体育场巡回演出，他们今年夏天将在包括家乡英国等欧洲国家举办多场演出。这次名为 No Filter 巡回演唱会的第一场将于当地时间5月17号在爱尔兰都柏林的格洛克公园举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魅力第二时段已经在肖邦的夜曲当中回到这里了。那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来演奏肖邦作品的是钢琴家阿托尔·鲁宾斯坦。那除了肖邦的作品之外呢，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的键盘作品也大量的出现在鲁宾斯坦他的节目单上。他对勃拉姆斯的音乐的终身奉献分般可考。而事实上呢，他在1971年就表示，他说勃拉姆斯的音乐和我的关系紧密，尤甚于我那伟大的同胞肖邦。早年我有幸成为约阿希姆传奇勃拉姆斯的诠释者，还有 也是经过他来到了勃拉姆斯的音乐当中。他十岁的时候勃拉姆斯才过世，就是鲁宾斯坦十岁的时候，所以说对于鲁宾斯坦来说，勃拉姆斯应该是一个在世的作曲家，并非是老大师。他还说，他说现在呢，我仍然是以这样的感觉来接近勃拉姆斯的音乐，以我自己的方式尝试演奏也是早年成长时所喜爱的那位勃拉姆斯的本质。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鲁宾斯坦他来演奏的肖邦。我想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专门把鲁宾斯坦来演奏的贝多芬，来演奏的勃拉姆斯都带到大家的耳边。 有人可能会说，鲁宾斯坦之前我可能只是把他和肖邦来对位，刚才听到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鲁宾斯坦和很多的作曲家都可以对上位。的确，他要不然怎么会成为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呢？鲁宾斯坦在年少的时候，他的人物也是培养在培养他对勃拉姆斯喜好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人物呢，就是艾玛·英格曼，这是鲁宾斯坦在柏林求学的时候他同学的母亲，他呢也是克拉拉·舒曼的门徒，而他和他的夫婿也是勃拉姆斯的第三号弦乐四重奏的受限者，以一种全然的单纯和内在的强度来演奏。鲁宾斯坦他的回忆录这样写，他说，我们曾经为对方演奏过许多勃拉姆斯还有舒曼，而因为他和他们有直接的接触，他能和我分享一些两位大师鲜为人知的事情。可能这也是影响了鲁宾斯坦对于勃拉姆斯的作品有着特殊感情的一面吧。不过今天我们所选择的是鲁宾斯坦他来演奏的肖邦，就像他自己形容肖邦，叫做我的肖邦。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像这样的音乐，很多人都非常欣赏这样的版本。这也是肖邦的夜曲，由鲁宾斯坦他来演奏的。鲁宾斯坦他演奏的曲目非常广泛，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过的，演奏风格呢，对于古典音乐曲倾向于华丽而不炫耀。还有呢，就是弹奏肖邦作品的时候呢，是充满了诗意和乡土气息的。在20世纪也是非常权威的钢琴演奏家。他晚年呢写了一部自传，一共分为3卷，分别叙述他的青年、中年和晚年3个时期的演奏生涯，录制了很多唱片，尤其是肖邦的全部作品的唱片已经成为了珍贵的文献资料。那他录制的贝多芬的5首钢琴协奏曲也是一份非常贵重的遗产。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细细离离，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不相信山间影，心心念念你，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月重生知道我